心在陌生的地方，心跳变成了刀枪，而也变成了真相。吉他告别了钱包，诗人接受了边疆，我们活在巨大片场。幸运的孩子爬上了殿堂，整个代价都要品尝。单纯的孩子是否变了样，跟着游戏规则学着成长。轰轰烈烈的排行，沸沸扬扬的颁奖，跟着节奏我唱迷惘。当人心变成市场，大市场变成战场，在这埋下多少理想，回想这一场稀薄的希望，走着钢索我的钢枪，伟大和伪装，灰尘或辉煌，那是一线之隔，我是一线曙光。每个孤单天亮，我都一个人唱，默默地让这旋律和我心交响，就算会追求销售量，记者追逐点击量，没有谁比谁更善良。无论天好或天亡，无论小兵或老将，曲终人散都要苍凉。期待着彩虹，所以开了窗，窗外只有灼热闪光。所谓的彩虹不过就是光，只要心还透明就能折射希望。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，默默地让这旋律和我心交响，就算会有一天没人与我合唱，至少在我的心中还有歌声未崩坏的地方。其实我们都一模一样，不明却充满了莫名渴望，一生的一次发光。你有重伤也不愿悲伤，热血和变成了我的徽章，刺着我心脏。至少在我的心中，自己为自己鼓掌。每个孤单天亮，我都一个人唱。